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抓住重点，系统高效的学习数据结构与算法。你是否曾经和我一样，因为看不懂数据结构和算法而一度怀疑是自己太笨？确实，很多人在第一次接触这门课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数据结构和算法很抽象，晦涩难懂，因为这样让很多初学者在对于这门课程望而却步。我个人觉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没有找到好的学习方法，没有抓住学习的重点。实际上，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东西并不多，常用的基础知识更是屈指可数。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学起来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也更不需要什么高智商和厚底子。还记得大学里每次考试前老师都要画重点吗？今天我就给你画一画我们这门课程的重点，再告诉你一些我的学习小窍门，相信有了这些之后，你学起来就会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我们首先来看，到底什么是数据结构，什么是算法。大部分数据结构和算法教材在开篇都会给这两个概念下一个明确定义，但是这些定义都很抽象，对理解这两个概念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反倒会让你陷入死抠定义的误区。毕竟我们现在学习并不是为了考试，所以概念背得再牢，不会用也就没有什么用。虽然说我们没有必要深挖严格的定义，但是这并不等于不需要理解概念。那下面我就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帮助你理解数据结构和算法。从广义上讲，数据结构就是一组数据的存储结构，算法就是操作数据的一种方法。图书馆储藏书籍你肯定见过，为了方便查找，图书管理员一般会将书籍分门别类的进行存储，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编号，这就是书籍这种数据的存储结构。那么我们如何来查找一本书籍呢？有很多方法，你当然也可以一本一本的找，也可以先根据书籍类别的编号是人文还是科学或者计算机来定位书架，然后再依次的查找。笼统的说，这些查找方法都是算法。从狭义上讲，也就是我们专栏要讲的，是指某些著名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比如队列、栈、堆、二分查找、动态规划等等，这些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我们可以拿来直接用。我们要讲的这些经典的数据结构和算法，都是前人从很多实际操作场景中抽象出来的，经过了非常多的求证和检验，可以高效地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的开发问题。那数据结构和算法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大部分的书籍都会把它们两个放到一块来讲呢？这是因为啊，数据结构和算法是相辅相成的，数据结构是为算法服务的，算法要作用在特定的数据结构之上。因此，我们无法孤立数据结构来讲算法，也无法孤立算法来讲数据结构。比如说，因为数组具有随机访问的特点，常用的二分查找算法需要用数组来存储数据，但如果我们选择链表这种数据结构的话，二分查找算法就没有办法工作，因为链表并不支持随机访问。数据结构是静态的，它只是组织数据的一种方式，如果不在它的基础上操作构建算法，孤立存在的数据结构就是没用的。现在你对数据结构和算法是不是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呢？有了这些储备，下面我们来看看究竟该怎么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提到数据结构和算法里的算法两个字，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想到数学，觉得算法会涉及很多深奥的数学知识，会想说那我数学基础不好，学起来会不会很吃力呢？数据结构和算法课程确实会涉及一些数学方面的推理证明，尤其是在分析某个算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的时候，但是这个其实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专栏不会像算法导论那样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数学证明和推理，我会由浅入深，从概念到应用，一点一点给你解释分析，你只要有高中数学的水平就完全可以学习了。当然我希望你最好能有一些编程的基础，如果有项目的经验那是更好的，这样我再给你讲数据结构和算法如何提高效率，如何节省存储空间，你就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因为对于每个概念和实现的过程，我都会从实际的场景出发，不仅教你是什么，还会教你为什么，而且告诉你遇到同类型的问题 应该怎么做。提到数据结构和算法，很多人就很头疼，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啊，它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就来帮你梳理一下，我们应该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你可以对照着看看，你自己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想要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首先要掌握最重要的概念，复杂度分析。这个概念究竟有多重要呢？可以这么说，它几乎占了数据结构和算法这门课的半壁江山，是数据结构和算法学习的精髓。数据结构和算法解决的是如何更省、更快的存储和处理数据的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一个考量效率和资源消耗的方法，这就是复杂度分析方法。所以如果你只是掌握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特点用法，但是并没有学会复杂度分析，那就相当于只知道操作口诀而没有掌握心法。只有把心法了然于胸，才能做到无招胜有招。所以复杂度分析这个内容，我会用很大的篇幅给你讲透，你也一定要花大力气来啃，必须要拿下，而且要搞得非常熟练，否则后面具体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你也是很难学好的。搞定复杂度分析，下面就要进入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正文内容了。为了让你对数据结构和算法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画了一张图，里面几乎涵盖了所有数据结构和算法书籍都会讲到的知识点，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张内容非常完整的图谱。但是有一个问题，作为初学者或者是非算法工程师来说，其实你并不需要掌握图里面的所有知识。很多高级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比如说二分图、最大流等等，这些在我们平时的开发当中很少会用到，所以你暂时可以不用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学习要学会找重点，如果不分重点的学习，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学起来肯定会比较吃力。所以呢，结合我自己的学习心得，还有这些年的面试开发经验，我总结了20个最常用、最基本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不管是应对面试还是工作需要，只要集中精力逐一攻克这20个知识点就足够了。这里面有10个数据结构，分别是数组、链表、栈、队列、散列表、二叉树、堆、跳表、图和萃数。这里面还有10个算法，分别是递归、排序、二分查找、搜索、哈希算法、摊性算法、分置算法、回溯算法、动态规划以及字符串匹配算法。掌握了这些基础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在学习复杂的就会非常容易也非常快。在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过程中，你也需要注意，不要只是死记硬背，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要学习它的来历、自身特点、适合解决的问题以及实际的应用场景。对于每一个数据结构或者算法，我都会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详解。只要你掌握了我每节课里所讲的内容，就能在开发中灵活应用。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过程是非常好的思维训练的过程，所以千万不要被动的记忆，要多辩证的思考，多问为什么。如果你一直坚持这么做，你就会发现等你学会之后，写代码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考虑到很多性能方面的问题，那些时间、空间复杂度非常高的垃圾代码出现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少，你的编程内功也就真正的得到了修炼。那前面呢，我给你规划了一下我们学习的重点，也讲了一下这门课所需要具备的基础。作为一个过来人，现在我就给你分享一下专栏学习的一些技巧。你掌握了这些技巧，就可以让你化被动为主动，学习起来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有动力。第一个技巧是边学边练，适度刷题。边学边练这一招非常的有用，建议你每一周都可以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集中把这周的三节内容全部自己写下来，用代码实现一遍，这样一定会比单纯的看或者听的效果要好很多。有面试需求的同学可能会问了，那我要不要去刷题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适度刷题，但一定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刷题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掌握然后应用，除非你要面试谷歌、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他们的算法题目真是非常难，必须要大量的刷题才能在短期之内提升应试的正确率。但是如果说你是为了应对国内的技术面试，即便是 BAT 这样的公司，你只要彻底掌握了这个专栏的内容就足够应对了。第二个技巧是多问、多思考、多互动。学习最好的方法是找到几个人来一起学习，一块讨论切磋， 有问题及时寻求老师的答疑。但是离开大学之后，既没有同学也没有老师，这个条件就比较难具备了。不过这就是咱们专栏学习的优势，专栏里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学习者，你可以多在留言区里写下你自己的疑问、思考和总结，也可以经常看一看别人的留言和他们互动。除此之外，如果你有疑问，也可以随时在留言区里给我留言，我只要有空就会及时的回复你。你不用担心问的问题太小白，因为我初学的时候也经常会被一些小白的问题所困扰，不懂一点都不丢人，只要你勇敢地提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就可以了。我也会争取每节课都会最大限度地给你讲透，帮你扫除知识盲点。而你要做的呢，就是避免一知半解，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搞懂我所讲的内容。第三个技巧就是打怪升级学习法。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很多基础课程学起来都非常的枯燥。为此呢，我自己总结了一套打怪升级学习法。我想游戏你肯定玩过，为什么很多看起来非常简单又没有什么乐趣的游戏你就会玩得不亦乐乎呢？这是因为啊，当你努力打到一定的级别之后，每天看着自己的经验值、战斗力在慢慢提升，那种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成长的成就感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所以我们在枯燥的学习过程当中，也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就像打怪升级一样。比如说针对这个专栏，你就可以设立一个这样的目标，每节课后的思考题都认真思考，而且回复到留言区里。当你看到很多人给你点赞之后，你就会为了每次都能有一个漂亮的留言而更加认真的学习。当然你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目标，比如说每节课后都写一篇学习笔记或者学习心得，或者你还可以每节课都找一下我讲的不对或者不合理的地方，诸如此类，你就可以总结一个适合你的打怪升级攻略。如果你能这样学习一段时间，不仅能够收获到知识，而且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感，因为这其实是帮你改掉了一些学习的坏习惯，这个习惯一旦改掉了，你的人生都会变得不一样。第四个技巧是沉淀法。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拦路虎，如果说哪个知识点没有学懂，不要着急，这很正常，因为想听一遍看一遍就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搞懂，那几率是很小的。学习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反复迭代不断沉淀的过程，如果碰到拦路虎，你可以尽情的在留言区里问我，也可以先沉淀一下，过几天再重新学一遍。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我讲的这些学习方法呢，不仅仅针对咱们这一个专栏的学习，其实完全可以适用于任何知识学习的过程。你可以通过这个专栏的学习来实践一下这些方法，如果觉得效果还不错，你可以推广到之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带你画了画数据结构和算法这门课的学习重点、复杂度分析以及十个数据结构和十个算法。这些内容是我根据平时学习经历、工作经验、面试经验精心筛选出来的，只要掌握了这些内容，应付日常的面试工作基本不会有问题。除此之外呢，我还分享了一些学习技巧，比如边学边练、多问多思考，还有两个比较通用的学习方法，打怪升级法和沉淀法。掌握了这些学习技巧，可以让你的学习事半功倍，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实践。今天的内容是一个准备课，从下节开始，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学习精心筛选出来的这20个数据结构和算法了。所以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对照我上面所讲的打怪升级法，请你思考一下自己学习这个专栏的方法，让我们一起在留言区立下 flag， 相互鼓励。另外，你在之前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疑惑吗？欢迎留言与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